以下节目纯属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任何这些举动都会影响到香港的经济发展，我们必须要很谨慎去进行的。有一种看法，觉得不应该透过23条去制定，不应该由香港去自行制定保护国家安全的法律的。如果是用全国性的法律，那个解释权，这些是属于中国法律的解释权，就应该不会是在香港那里。 洪亮安这个是对法治精神一个很大的一个打击，我很怀疑这个做不做得到的，而且这个过程本身一定是非常之大争议的，它的争议不会小过我们香港自己去进行这个23条立法的。而实质的提名权一般理解都是说，它应该有酌情，它喜欢它可以接受。 考虑就给这个经过几万人推荐来的人可以进入去成为候选人，但他也有这个酌情权，他是不喜欢这个候选人，是可以不推他出去成为这个候选人。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林毓华、王国彤。 早晨，早晨，早晨，11:12，好像都是没什么改善，改善得比较好。 是啊，应该我们还可以早一点。 是吧？ 我做了7点多左右。 把大班的帽子都剪了它。 是啊，然后我们8:03就可以开门。 现在望出的天，还是有很多薄雾，是不是都是象征我们香港的气候？香港的气候，政治气候。 香港的政治气候，自从姚哥平这些，哇，这些又沸完一轮之后，接着又有我们的另一位立法院、立法局议员，同时也都是法律界，他的意见真的恐怖，又来了，还有就是台湾，你知道那个 民众那个学生开始星期四晚就撤退了，这些都是隐喻了什么发生呢？今天的外国报纸很害怕，在副刊大字标题就说，如果是在台湾占一个立法院搞成这样，占中还得了的，真的，那就喝住了。 又说暴力、违法，接着我们又有银行的调查，然后说怎样影响，然后收租股怎样狂跌，所有危言耸听，所有法律上可以做的钳制，然后再加上你不听话来讲，就国家安全法会入来的，国家安全法如果入来你们就会受管的。 那就是我们的梁美芬，为什么那个基本法由他解释，我真的不明白，他们个个都是人大常委，个个当了自己人大常委，那么巴闭的，我觉得一直来说都是这些所谓的国内的法律界学者出来说话，说了之后，然后我们香港的特区政府有帮拖。 帮拖又有一锤定音，后来又说不是这个意思。到现在这个情况为止，我们的立法局，我们当然来说是曾玉成有出来说，就是会说没什么可能。但亦有我们法律界的立法局的议员就说不是没可能，你看看基本法第18条，现在战乱来香港，现在暴乱来香港。 香港差不多，如果他们心目中又觉得，如果你是占中的话，如果你是政改，你是不就范的话，这样的情况，以他们的思维或者他可能就感觉上就是，我们有这种情况，香港失控了。18条，我们大家细读一下，好吗？ 中央人民政府可发布命令，将有关 我們講的是港姦，是不是？這些就是我們說的港姦，你肯定是公器來講，你肯定是公器試用，就是適合你的時候你就不用。 我們經常說四十五條，怎樣循序漸進，怎樣由選舉委員會、提名委員會、現在的提名委員會怎樣組成，因為他就不會看其他條文，就說政改一定要跟四十五條。我又問回，那23條為什麼不是跟23條，跟28條呢開始？只有一個企圖，就是想攪亂香港，亂了之後他就說，是的，我們就 立即可以引用國家安全法，內地的這樣。所以我們不可以中繼，香港是法治的地方，我們治安很好的，亂嗎？其實亂過。我們有任何事表現到任何亂嗎？我們香港人進退失據嗎？進入這個緊急狀況嗎？不過有些事的確令人覺得我們是莫名其妙的。 我們香港連外地傭工來香港作證都保護不了嗎？ 原來香港最安全的就是人家的領事館，人家國家的領事館， 他們有飛機大炮在門口看著的嗎？ 保護著的嗎？ 我們的被虐待的恩傭是回到香港，接受香港政府的醫官的檢驗，以及補錄口供，看看如何跟進藥傭的事件。他應該昨天回來了，是啊，來了香港了，就是會逗留一個星期左右。現在他自己本人都很不滿意，幫他的工會代表都很不滿意，為何要住在領事館？有兩個說法，有一個就是 警方要求入住領事館，原來這個是基於一個保安的理由、安全理由，我真的不明白。我們一般來根據我們的法律，譬如說我們很多時候都會邀請法國的證人，以及很多美加的證人過來舉證，尤其是我們是牽涉到 洗黑錢這方面的案件一定是需要人證過來的。這些人過來來說，我們是有給來回的機票，同時是有酒店是給他住的。在酒店住到他自己自由的出入各方面，我們還有包酒店的飲食，晚上的消費當然是不包的。這些是全部是我們香港對付 對待怎樣接待我們來香港做證的一個證人的一般的款待，我就不明白為什麼我們的印傭來到之後為什麼我們要擠入酒店，然後你覺得他如果是他害怕或各方面來說，我們就派個人。現在當事人都不滿意是住在領事館，我拿著這份聲稿日報，他是這樣報道的。 警方回应就说基于证人的安全作出妥善安排，提供有效的保护，案件已经进入司法程序，不评论调查进度。他不评论调查进度是对的，你为什么要质疑人家领事馆？而且人家都不是愿意的话，我觉得我们根据一般的规格，将他摆在我们酒店。我们酒店来说 是很方便的，我們酒店來說也是有保安的，如果警方覺得他的人身是有安全受影響的時候，是我們警隊的責任去保護人，而不是將人放在一個領事館裡，除非是他的要求，或者是他的心甘情願。如果當事人說我不喜歡、我不歡喜這個安排，幫他的工會代表都是這樣說，那你警方說什麼鬼呢？我真的不明白，我要看很多電視片集。 在美國來說，很多人說這些重要的證人，如果他人身安全，有個safe house去保護他。 香港有沒有的？safe house就是用來保護間諜的，應該是保護我們所說的秘密證人。 史洛登來到也好像有地方收藏起他，即是我們所謂的線人， 就在safe house裡。 而且我在想，如果你是在別人的領事館裡 然後下的口供，將來的口供會不會是多了一件事被人挑戰呢？ 如果我是defense lawyer， 我就會想，他在這些情況下下口供，現在涉嫌虐待這個印傭的僱主，他又不是國家領養的家屬，他又不是跟這些惡勢力有關係的，為什麼這個人來香港作工協助調查人身安全，我真的不明白。 他可能查了一些事情，我們不知道吧。不過我想香港是一個安全的城市，如果當事人說不需要入住領事館，他是回來香港是做證，他是協助香港的司法，亦都是協助香港的法庭去找出真相的話，我應該招待是跟著他的心意去做的。 我看不到怎會是這樣特別的安排去做這個很特別的事。整件事來說，其實在求證方面已經是遲了的了。 因為你的口供越遲落的話變成被挑戰的機會越多因為你中間可能有些片段、吻合不太記得另外一方面我都說過了第一時間應該做醫官去驗他現在他說來到也要接受檢驗身體當你離開香港一段時間休養了有療養過之後實在 將來的檢驗的結果是很難去說明他當日在香港做工時被人虐待到什麼程度那個causation即是因果關係因為你受傷但是不是一定是誰吐的這方面來說疑點就多了不過無論如何我們為了爭取公義 一定要盡做希望能夠這位印傭對我們香港人仍然信任我們的司法制度仍然會很公平地由我們的法庭找出事實的真相然後還人家一個公道如果有任何虐待人的人將他懲諸罰打得這麼嚴重來說 會是重判的會是地院案件今天法庭也有一宗消息令我們覺得我們不是一個先進的城市為什麼一個智商高達129的印度裔的優資優男童在地鐵站可以被我們香港人這樣虐待真是離譜當然法庭在審我們都不要多說但問題是 是不應該發生這些事有很多事是很奇怪的台灣的學生撤出大功告成大功告成我想只是將來有很多行動的開始他們說是一個傳聞 然後播種各地差不多是太陽花開遍台灣當然有很多人都說這兩位學生的領袖後面當然在發工兩個年輕人這麼簡單今天的外國報章都說這件事又被人抽水當然國民黨的馬英九總統衰了被人狂抽 似乎立法院的院長就巴閉了我在這件事上我看到這樣的我看到馬英九先生在各方面都是失卓的敗的黃金平也在這裏上位上了又是他老公分我想大家想一想 黃金平一向來說在政壇的聲譽就是沒有敵人馬英九還是你覺得這些是政客的本性沒有敵人馬英九也是政客他在政壇的聲譽就是沒有朋友我自己覺得就是沒有朋友好還是沒有敵人好我是很擔心一個沒有敵人的人如果一個是沒有敵人的人來說我就覺得是 匪夷所思馬英九上任都差不多六年了大得不見小得不彰大的事我不見到他做到很多但如果小的事他又好像很懶懶走沒有去認今年你知不知道是什麼年今年馬年甲午年甲午戰爭是不是一個甲午戰爭 然後馬關條約就賣了台灣今年是甲午年會不會又被人說馬英九賣台呢台灣就很多揣測阿通進來了我現在拿著一張報紙原來是特區政府有個啟示或通告最低工資委員會誠邀意見最低工資委員會誠邀邀請社會各界就法定最低工資水平的檢討提出意見截止日期5月18日 你會不會有行動 這句聽眾就是聽這句精彩了，好了，那就交給你們了，不阻你們繼續努力做好預備的工作，好了，駕駛車各位請緊記，保持警覺，安全駕駛。任何這些舉動都會影響到香港的經濟發展，我們必須要很謹慎去進行的。 有一種看法覺得不應該透過23條去制定，不應該由香港去自行制定保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如果是用全國性的法律，那個解釋權，這些是屬於中國法律的解釋權，就應該不會是在香港那裡。洪亮安這個是對法治精神一個很大的一個 打擊，我懂得說這個是做不做得到的，而且這個過程本身一定是非常之大爭議的，他的爭議不會小過我們香港自己去進行這個23條立法的。而實質的提名權一般理解都是說他應該有酌情，他喜歡他可以接受考慮就給這個經過幾萬人推薦來的人可以進入去成為候選人，但他也有這個酌情權，他是不喜歡這個候選人，是可以不推他出去成為這個候選人。 風波雷的茶杯橫聲於文，主持鄭兼涵、林毓華、黃國彤。早晨，早晨，8點37分，我們剛才都講了好幾個話題，其中一個我都真的不明白，正如好些報章的報導一樣，讀法律就不懂法律，更慘的就在那裡教法律，真是可憐。 沒辦法，就是現在香港這個維穩費這麼高的地方，亦都是有很多人會受了影響的。我自己覺得，就是我們學術界，對於昨天的姚歌平這事件呢， 我們自己的法律界、學術界出來是聲討人，亦都是沒有什麼，應該是沒有，還有是寥寥可數，有都是達明講了一點，在我們的節目上，張達明。如果是國內學術界是這樣的說法，我們香港的法律學術界是否應該站出來嚴正指出 這所謂的說法來講是絕對不可以被接受。香港的學術界一定是視自己為清流，可能他做一個學術研究，他講的東西純粹是學術方面開始講，但是我真的想問一個，但是踩到這麼行有會的被人說，文人是這樣的，文人相輕。 你又說權威，他又說權威，這個白紙黑字，這個沒什麼權威的，很簡單，寫得很清楚。但是我對我們的學術界我是失望的，如果是國內所謂帶著學術界的人士出來這樣說話，我們香港的法律界的學術界不予以反擊的話， 他有學術自由的，這些說話都是很玩弄這個圓的技巧，這個不是我個人意見，這個是我歸納了我們內地的法律學者的看法，還有研究的結果，然後我們香港有些哎呀的議員又去做一個回應。 他自己當自己都是北面的法律專家，他都有份去研究這些事情。 有些前任的律政司長他不懂普通法的是懂大陸法的所有這些東西加上來是不是應該是一個時候反擊我是對於香港的學術界法律界你這麼沉默做什麼出來吐吧如果你說自己我又是清流我又不說這些人的學術自由 大陸什麼時候有這麼多學術自由大陸多少人這麼敢言的人我手上有一班大陸敢言的人全部掛得那些律師拉了全部數一數有排數這班人這些人真的敢言如果我們香港的法制被人這樣誤解誤讀這樣說不好聽 是老強強姦的話我們香港學術界法律的學術界為什麼不出來拗回頭為什麼不將他算不算是教授算不算是澄清你覺得他的說法是他都是基本法委員會的委員他都有說過他的說法是這樣的他說是基本法委員會委員姚戈平日前引述其他內地學者指如果香港遲遲都不就《23條》立法可暫時將內地的國家安全法在香港使用或者由中央制定適用香港的安全法不過陳維教授直言有關的條例過於嚴厲亦有違一國兩制這算不算是一個澄清是不是都算是清流呢 我希望能夠多說一點陳教授都是不多言的不多言的Albert <明>說明是根據香港立法其他什麼十八條那些九不搭八那些根本就是兩回事就不要拉上香港緊急狀況而且你十八條真的要立法來講你都要香港的法律我們的立法局是同意認同各方面還有很多樣東西將這些東西詳詳細細講出來 讓香港人知道基本法不是說一本你覺得是適用的東西就拿出來你覺得是不適用的就陳維教授的說法就等於踢爆了姚戈平和梁美芬的說法我繼續讀《星島日報》的報導陳維教授指 中央和特區政府都不會同意將內地國家安全法例用於香港 有關條例過於嚴厲亦有違一國兩制相信這些意見可能是內地一些學術研討會上有人提出但據他所知沒有人深入研究或提出論據支持即是有個木嘴在論壇上舉手就不斷彈句於是呢 就當作是權威的意見有沒有搞錯所以我就問姚戈平教授梁美芬教授你告訴我你講的內地法律專家是哪些人來的給我們一張名單讓我們拜讀拜讀叫他們次教次教這些立法會議員真是 作為一個學者我當然不可以批評作為一個立法會議員我們絕對是有權要求他做好他的本份工作不應該是找一些似是而非硬找一些東西然後拉下去然後就說這個不是一個個人意見歸納了內地法律學者的意見這是什麼人來的在論壇我是很尊重陳教授的我很尊重他但是我真的希望 我們的學術界能夠反擊能夠說得很清楚能夠真的一針見血去講去指出去discredit他 他的誠信是打倒他，很多在這事件之中我們可以看到哪些人的誠信有問題，哪些人是穿鑿附庸，逢親這些人來說是應該是聖徒，如果最適合聖徒的人永遠是我們的學術界的人去反擊他，我是寄望學術界能夠做多很多樣東西，能夠帶領我們香港人，但這個梁美芬是妖言惑眾的，他說 可能內地看到台灣的情況擔心日後會佔領立法會和政府，可能會癱瘓立法會運作，這是甚麼人來的？不是人來的，你不要擔心，你自己變成豬。林毓華，我想同哥你們兩個太怒氣了，我覺得梁美芬說的是真話，就是因為中央政府對香港不信任，要箝制香港的言論自由，要箝制香港的人身自由，又驚佔中。你看看今天大公文會刊登了民建聯做的調查，說七成人第一支持根據基本法有篩選的小圈子選舉， 接著所有人都差不多，民建聯是人都反對佔中的了，因為台灣行政院流血事件，你就看到了。接著這傢伙走下來危言聳聽，說你們不是23條立法，用中國的公安法來管治香港。根據中央政府用公安法被拘捕的人， 我講給你聽，你想由幾十年開始講起，有些名字大家熟悉的，有些名字大家就不太熟悉的，不如講一些熟悉的先。爆童，1989年政府官員來的，洩露國家機密和反革命宣傳，監禁7年。爆童就是趙紫陽的秘書，趙連海，尋釁滋事罪。 趙連凱大家知道了，2008年中國奶製品污染事件受害人，大頭B的家長，2010年被判刑，兩年半，接著還有艾薇薇大家認識的，他就不是用公安 法去拘捕他的，用這個，現在都自由活動了，又沒有坐牢了，還有哪些人認識的？胡佳，什麼事？煽動叛亂，他是社會運動家，發生什麼事呢？他判了3年半，然後就 林毓華要聽著網站站長王琦， 2000年第一次煽動顛覆國家政權判監5年， 第二次在2008年非法持有國家機密 判監3年。 你有沒有拿著我那份東西？林毓華，這份什麼？國家機密。你有國家機密給我嗎？現在給了這份東西，你都拿著這份，是的，你是網站站長，你糟糕了，這次你會被人告你 犯人口販賣活動者，你又反愛國的法律學家，你都可以蹲的了。還有什麼？蔣耀明醫生來的，什麼事啊，童哥？ 2004年扣留， 然後就是他第一個揭露中國嚴重 沙士啊，沒有坐牢，沒有坐牢。好了，接著還有什麼熟悉的呢？劉曉波，什麼事啊？什麼人啊？你說要學者講話嘛，諾貝爾文學評獎的得主，2009年被判刑11年，煽動顛覆國家政權。譚作人，什麼人啊？ 作家，劉曉波我們都要說劉霞的太太，到現在憂鬱症，一直都是兩公婆。 譚作人，作家，顛覆國家政權，2009年被判刑3年，2010年再被判刑5年。

馬照跑，舞照跳，不需要你，只要愛國就可以了，愛中國人民，只要你維護香港的繁榮，支持擁抱回歸，你說什麼都可以了。 國家安全法在香港實施，我想香港走一半人，起碼走一半人。好啊，為什麼好呢？我告訴你為什麼好呢，黃國棠為什麼好呢？你知不知道這傢伙叫什麼名字？姚光平。姚光平，他這個好人來的，發現。你知不知道周鵬那些，我們外面的小朋友，年輕人很多都打算移民，你跟他聊天，哪有錢啊。 台灣那麼便宜都沒有錢了，不要說去移民，美國加拿大澳洲，如果突然間香港實施五舊水去移民，沒有這支歌仔唱的了。當然如果突然間香港實施國安法，全部領事館排長龍，申請政治庇護，很多人買張機票買張聯航那些走去歐美的國家，喜歡去哪裡就去哪裡，去到那裡就 立即申請政治庇護，成為難民，這傢伙想怎樣，是不是想香港人走鬼了？我都不知道他搞什麼，香港地，我同意同哥說的，你可以看到的，路遙知馬，歷日久見人心，時況就哲乃然，你突然間有一個鵪鶉走出來說話，你法律界這班人，就算余若薇都沒有出來說話，真的應該出來說話，梁家傑有沒有出來說話，湯家驊對大家沒有什麼期望啦。 李柱銘你去了多倫多你要說話的嘛，不是烏霞烏霞的，你有看報紙的嘛，李柱銘都什麼叫民主之父，何俊仁經常說維權維權，雖然現在叫AV人，有給機會你翻身你又不出來說話，現在好像大家當你有無料到，當是笑話，但不行的， 這個不是笑話， 因為政務司司長說他一錘定音， 說他一錘定音說在港的事，一錘定音，即是這傢伙有份量，基本法委員，你現在不是街邊有條癲佬站在一個番梘箱上亂說，是一個有地位，一個代表中央政府叫做護法的人，你說在香港實施國家的安全法，接著你有一個梁美芬出來跟他打鑼打鼓， 曾鈺成也是好人，大家不要不知道，現在報紙把包裝成為好人，因為說了一句人話，說很難在香港實施，但他有說過一句話，很硬意的。 他說改基本法怎麼改啊說將大陸的法例在香港實施那不如取消基本法根本不需要改基本法改很容易改我寫明的我寫改基本法是什麼廢除基本法中國法律在香港實施五粒字廢除基本法香港行使中華人民共和國 根本沒有什麼問題周鵬你作文可以作文都可以說的報紙說的是沒有問題的他有一個試去回答這個題目他就說一錘定音拒絕我決定沉默是因為我決定行動並要不動聲色半秒的死藉後我到轉角處打了一個電話 百多人隨後就趕到齊聲說出來訴求他讓步了挺有趣的我覺得有時不需要上綱上線但問題有時聽到東西就很硬意李小加是甚麼人很厲害律師不是聯交所的CEO一年賺過千萬 有很多option 那些option值幾億你大陸人海歸派你來香港做聯交所的行政總裁來了很多年了現在起碼都五年以上了有三粒星沒有應該都有你以前殖民地的官員來到香港你問阿通以前的楊景思廣東話 沒有懶音的,比阿通好 粗口流利過阿通 香港人香港市民還有一件事今早又聽香港人香港人是市民香港市民香港人的用語香港老百姓即是官即是你們小家大官然後香港電台新聞又是離譜的說這個在美國紐約就弄了一部賣cupcake的ATM受到美國民眾的歡迎受到美國人的歡迎大哥為什麼現在的人將這些很封建的東西拿出來 你買cupcake買cupcake,你ATM都排隊買cupcake,插張卡進去就cupcake出來給你了。嗯嗯。受到美國民眾的歡迎。當然沒錯的,第一般人講的人話就受到美國人歡迎嘛。受到大多數美國人的歡迎嘛。美國消費者的歡迎嘛。啊嘛,點會搞民眾的,點會搞老百姓的。 我看到你好像月光是嗎月光嗎吃了85個月餅劉翻這個中秋先吧不如你告訴大家我們那個apps發生什麼事可不可以告訴大家哦好像說你不懂得說就要我說我略知一二試一下解釋一下很多人都說重新下載了apps又不行不知道為什麼又重新登入不了又聽不到還有網絡今早聽到有些留言你說話是 還有我們有個新的apps iOS是iPhone用的還有將來是Android也是的因為迎接我們15、22、29、30日15什麼事15全部都要登入去才能聽到我們有密碼輸入就可以了 你上一個新的App去蘋果iTunes Store那裡就要需要幾個星期時間但突然間蘋果就很關照我們效率又很高昨天突然間就幫我們上了架批准了我們自己做得不好我們未準備好我們想29號很多人就跟著蘋果就通知那些人更新了 好像又這樣F-R-O-E-E 至於網絡真的有些問題你和Livestream大家要試用不同的搜尋器去聽這幾天未有足夠證據顯示我們被黑客入侵但是有足夠的資料顯示這幾天尤其是昨天開始 我們多了人聽通過互聯網，多了很多人。會不會是因為塞車的原因呢？現在是懷疑是塞車，這個是happy problem。如果真的證實了，不是黑客的，是真的多了以倍數計的聽眾進來聽我們的節目的話，你不是更怒吵嗎？ 沒錢，只是聽不行動，大哥啊，聽了中意喝百講話就會給錢的了，這是一日後的事，但我們要加大水喉，又要花錢，又要花錢，已經是全港最大的了，還要再大，花錢大還是什麼大？即是我說過，我們的水喉，明白，就是通過互聯網進行環球視像及話音廣播的媒體， 我們那條水喉是最大的了，都不夠了，可能還要加大，明白嗎？你可不可以一會下一節新聞，我再重複問你一次，有沒有說得流暢一點，還要比我好的，這麼厲害嗎？很難好得過你了，一定可以的，這100最好你了，不用客氣，都是最低工資了，多謝你，好了，駕駛車過去請緊記，保持警覺，安全駕駛，以下節目純屬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任何這些舉動都會影響到香港的經濟發展，我們必須要很謹慎去進行的。有一種看法覺得不應該透過23條去制定，不應該由香港去自行制定保護國家安全的法律的。如果是用全國性的法律，那個解釋權這些是屬於中國法律的解釋權，就應該不會是在香港那裡。 洪亮剛這是對法治精神一個很大的一個打擊，我很懷疑這個做不做得到，而且這個過程本身一定是非常之大爭議的，它的爭議不會小過我們香港自己去進行這個23條立法的。而實質的提名權一般理解都是說他應該有酌情，他喜歡他可以接受， 考慮就給經過幾萬人推薦來的人可以進入去成為候選人，但他亦有這個酌情權，他是不喜歡這個候選人，是可以不推他出去成為這個候選人。風波裡的茶杯橫聲於文，主持鄭兼涵、林毓華、黃國彤。 早晨，現在是接近9點15分的時間， 大家聽的是D100大聲台和香港台聯合廣播的風波裡的茶杯。 今天如果大家可能很勞氣的， 因為上網又未必上到， 不是那麼暢順， 如果你下載了iOS App 又update了的話， 可能又進不去，落煙又 都是那句的,僅此之言,引起不便,其實是無奈的,這些東西,這些Murphy's Law,所謂Murphy's Law,我們做工程師最清楚的,什麼都可以發生的,你想不到的東西,或者想到最簡單的東西,都會無厘頭發生。 我們會盡量有一件事我們覺得不應該發生的,以前曾經我們覺得那些很英明神武的政務官, 現在每個人都不知道是甚麼，沒有邏輯的，必要的沉默，必要的沉默就不要說話了，誰是你講誰，你聽不到剛才這個，我不是政務官，對不起，那是問責官員，我說以前，屁股指揮腦袋，屁股指揮腦袋。 當你是提名委員,你有個義務,你有個職務去做,就不是有卓情權。拉你出去五門斬首,如果你喜歡你就,林毓華報名,不喜歡你拉你出去,我都不知道是說什麼,這些不知道是甚麼話。說到作文,有些聽眾說,寫文章,第一,你就要對題,一開頭就必要的沉默。 要我寫很簡單一開頭必要的沉默必要的沉默接著說點解要必要的沉默點解我不認同必要的沉默就寫下去不過香港的學生因為大家都很聰明因為補習得多耳聞目睹在家裡聽到家長、長輩說話聽收音機又聽到看報紙又看到都知道現在689領導的政府 是很保守的所謂保守的意思就是政治要正確意識形態要正確另類意見不能接受所以每個人都很懂寫的你不用擔心你叫周鵬今天去考你看到王之鋒那些都不出聲你去到考試大家都知道命運操縱在主考官的手上即是改卷員的手上 可能王之鋒寫我反對佔中不出奇我心底裡必要的沉默就是反對佔中去拿分現在讀書的大部分學生求分數你明白有什麼辦法所以有些人都懂得怎樣改到適合考官的掌官意志這是悲哀的地方不是那條題 寫題是可以無限創意的對嗎作文是甚麼叫作文但問題是我們現在的考生是有一個框框死了他你不是在美國在加拿大在歐美那些開放式教育倒轉你依書直說你就瓜柴那些哈佛一定不收你你一定要離經背道你才能拿到高分所以兩件事都是很過癮 所以兩件事都是很過癮在香港香港的學生就知道香港的政治環境那種保守那種所謂政治正確那種維穩他們就會迎合寫什麼呢都會迎合那個主考官的政治取態的但在美國加拿大也是同一道理他亦都知道你依書直說就會死定了所以一定要離經背道離經背道有個好處就無限創意嘛 但你說如果香港就不是第一香港讀書所謂填鴨式教育什麼都要念書的你跟足那本書說他就說你高分了接著再跟政治的大氣候你還拿多些分這才是問題所在今天你又看到一件事有間幼稚園都不是那些名校又不是說在什麼高尚住宅區租約滿 租約滿加多20萬本來20萬給我40萬租不租給你趕你走租給另一間幼稚園這件事教育局有責任如果我做特首就很簡單你如果接手去租了別人的校舍做幼稚園或學校你有一個責任你就要接收以前的學生當然自由經濟我不收那些學生對不起 我只是租層樓用什麼包袱好了不行我不給你學券我停止所有這就是用行政手段我停止所有教育局給你的津貼對嗎我們電話旁邊有位做了十幾年的改卷我說厲害早點認識你好周鵬說早點認識你就不用在這裏做了現在可能做了政務官 早晨陳先生喂早晨陳先生我先剪一剪周鵬沒有學了周鵬那就是等陳先生博進來陳先生做了十幾年這個評卷員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他的心得我想說一說就是 我們的國家安全條例包括很多東西其中一條就是遵行危害國家安全的其他破壞活動等等法律有這樣的東西其他破壞活動所以這條文是這麼闊的話你任何有少少常識的人真的尊重香港社會都不會去講這件事 亦都不會有個立法局議員他在香港的大學是有個教職的 香港的大學你不要得罪我的大學最大的學技所謂大學可以說是城市大學所謂的法律學院那個法律學院真是垃圾因為你看過梁美芬就知道梁美芬的老公做院長這間大學有很多醜聞出來的 出了一個很傳統的學生誰曾經是這間大學的校董會主席呢那叫梁振英現在電話旁邊接通了陳先生早晨陳先生早晨早晨我有很多年的閱卷經驗我想告訴你舊時的作文題目就不是說說明文你一定要跟他寫沉默一定是必要是你有正常的意見 那時候的譬如出一條出一句說話你同不同意呢那你可以正反講你現在這條題目是要整死你一邊的第二你還要過第二關就正如大班你講那個閱卷員他同不同意或者他很討厭你講相反意見那你就瓜得了你瓜得了你入不到大學了要捉心你所有考生都是不敢搏的他說什麼你就說什麼歌功頌德就算數 所以這題目是很差的我同意的但問題是文題其實是那個我想說是那個根源根源就是教育制度學生發揮空間太少了香港有的現在學一件事我們叫我們的聽眾一把聽眾很聰明的我們教他學校怎樣發揮明知道不喜歡梁振英的 你考試寫到梁振英和吳克儉天下無敵你明白嗎天下無敵以前的八股文有什麼分別現在就是這樣你說你知道那麼多教育局長回歸之後那麼多教育局長最好就是吳克儉我將卷一定會親自送到吳克儉桌面 吳克儉看了之後拿一支紅紗筆出來批了他整幾個圈入港大醫科補送他要讀就讀腦補科大佬這個就是問題所在陳先生指出問題他只是說必須的沉默後面沒有了 你同意嗎如果有這句來說你就可以自由發揮其實我覺得這條是不需要的其實如果在一個創意的國家如果這條題目被美國必要的沉默人家就會寫你就解釋什麼叫必要的沉默究竟社會有沒有一樣東西叫必要的沉默為什麼不可以認題只是論文都可以何謂必要的沉默 什麼時候我們有必要的沉默什麼時候不需要有必要的沉默需要嗎我是希望 我們的香港法律界的學術家方面不是身體力行緊必須的沉默香港就快移民了香港有船民了有香港船民的你給我棍我衝出去打你好像以前船快買回船就快有水穩了你想做下一代下龍舟想做新一代的霍英東 你就買定幾架大船專載人出你園門就可以了出了公海之後我會專拿來走私軍火不要亂說話千萬不要亂說話今天另外有23條你這樣說就糟了你國家安全法你已經中了一個好好示範我們聽到你不出聲可能都中了 你不准有律師辯護閉門審訊無限期關押這是國家安全法我問你怕不怕我一定說這件事不是我一個意見我是跟鄭經翰、鄧白是商量過的一個學術研究我們是抵死的但問題是豬狗族的還要交個名單出來外面有個班仔有個美女有周鵬<笑> 跟住仲有心機旁邊聽的打電話入嚟就話嗰個老陳啦，全部都拉㗎。 你知道這個叫國家安全法不是危言聳聽的大哥我都不明白世界在今時今日香港社會你竟然敢來香港放屁真是離譜最重要的一件事你不是在幫共產黨或中央政府做事你在做一個disservice 是反效果的他是不是他們才跟這個俄國勢力串謀呢簡直這個拉回到鄉規你問我就麻煩你這些以前你小時候你老爸帶你去鄉下仔林一華很難才出醒一次誰知出醒帶你去喝搞到烏里丹刀失禮死人然後老爸怎麼跟你說衰仔以後不會帶你出醒了你不用想了<笑> 你就哭地哭腳在那裡哭因為以前去喝有雞翅有意面食每個去到還有黏未曾開台前每人叫碗黏面食做了五元人情經四成不夠一家七口林毓華去喝一碗蟹肉黏面乾燒衣面然後還每人帶著那些飯兜 喝完之後就把那些5、6層的那些全部分了有些人說我都要大家分沒有人要就想把整家人拿去大哥今時今日香港地還是這樣嗎你不要在這裡開玩笑另外一宗新聞就開鄭可凡的民航處買了一個廢系統《蘋果日報》說涉利益輸送 當然但不是找了暗春出來整件事又是牽涉到民航處處長這個羅文路大哥你知不知道我有篇文章大家可以上網看回的在《信報》7月19日2013年我寫了一篇文不需第三條跑道只要興建第三個客運大樓最新的其實已經有很多篇我寫過的其中一件事我說什麼呢 除了說跑道之外我就說了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是香港空管控制中心處理電腦系統是美國的雷神現在大家說這隻你知道大陸全國三大空管控制中心統一用什麼系統的用什麼法國那隻是誰好一點不是很普遍問題因為我們現在在鄰近地區三大空管中心是講法國的 發文的你就去買美國老爺你知不知道兩個雷達系統不互相串連要通過互聯網大家說話這麼愚蠢的就是這個民航處處長搞出來的整件事他就拿了10億我反對的起了一個大白帳 大家知道有卡拉OK、跳舞房、沖涼房那些但問題是他最糟糕用了錢買了那些 導航系統所有這些雷達電腦全部是廢的這個不是一個退休的總ATC空中管制員可以一個人作主的就是這個羅文路民航處處長搞出來的大哥所以蘋果捉到鹿不懂脫角我又告訴肥佬聽我每天要幫肥佬做監 會不會他就打算逐步鋪排明天就爆這傢伙了大哥明天第一張報紙爆了你根本整件事就是民航處處長那個叫羅文路搞出來的會不會還有更多內幕呢通哥我想多些內幕找我你有內幕嗎好了內幕就沒有了我新聞就有泄露國家機密你顧著拘捕用國家安全法 你知不知道每天說那麼多話阿通在網上有一個這樣的說法你不是要的話大班就向阿通訓話阿通就為了節目能夠順利交接就使出了必要的沉默所以阿通如果考回考今年你考了啦你現在可以開心大學讀你現在如果寫篇文很容易寫的必要的沉默就每次當阿林伯罵你的時候你就要作出必要的沉默因為涉於台長的淫威之下本台作為一個交通報導員也好新聞報導員也好其實逆來順受的很多時候這幾個老爺在說話 我只可以作出必要的沉默沒錯這就是我那句子了一百分了好了這段時間交給我我就不昨天了匯報道新聞麻煩你大班剛才你說那個環球時報出手很嚴重代表十四億人民的意見英國交報來的不是啊很重要環球時報再看多一次是寫論說的 發表文章的社論代表十四億人的很大問題發表文章而已今天文匯大公也有還有一份信報也有信報有一個叫徐永璇的人就是香港大學這個不是香港的大學香港的大學的護法兼夾是籌款的就是寫了一篇文就說李柱銘 陳方安生在美國矮化了我們香港這是不是阻罪不用說了你認識徐明璇林德華當然認識我不認識沒有損失一點損失都沒有我發覺了 to lose okay, 你不認識這個人 to lose 就是阿通昨天我們訪問李柱銘他應該在多倫圖的時候他就說他跟陳福安生兩個去呢 want to make a break 幼食不過他們那天很多年前在港大舞會邂逅過當時李柱銘就對陳太即是以前的方安生美嫁的時候方安生就好像你那麼生的貓又硬是嗎後來大家各奔前程這個沒有開花 這次去重了民主的花重拾舊歡你亂說話你沒有亂說話即是歡你亂說話叫我不說話這些就叫選擇必要的沉默交給你們亂說話任何這些舉動都會影響到香港的經濟發展我們必須要很謹慎去進行的 有一種看法覺得不應該透過23條去制定不應該由香港去自行制定保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如果是用全國性的法律那個解釋權這些是屬於中國法律的解釋權就應該不會是在香港那裡同樣安這個是對法治精神一個很大的一個 打擊而且這個過程本身一定是非常之大爭議的他的爭議不會小過我們香港自己去進行這個23條立法的而實質的提名權一般理解都是說他應該有酌情他喜歡他可以接受考慮就給這個經過幾萬人推薦來的人可以進入去成為候選人但他也有這個酌情權他是不喜歡這個候選人是可以不推他出去成為這個候選人 風波裡的茶杯橫聲於文主持鄭兼寒林毓華王國彤通又撞板了這是社評這是環球時報社評一錘定音代表了中國14億人口 這是2014年4月8日環球時報 社評香港反對派去白宮告狀是部臭棋香港反對派去白宮告狀是部臭棋這兩個人指老人家自己去我們香港派他去的嗎美國不是他是反對派 林毓華你記不記得以前在行的牆呢 此路不通行不得在此小便 其實就說路不通行,不得在此小便 林毓華就被人拘捕上法庭 就找了金牙大狀去跟法官說我拿筆出來路不通行就路不通 come on 行不得 come on 在此小便 林毓華就看這篇文就香港反對 come on 派去白宮告狀 何時我們幾時派他去大哥不是是香港反對派去白宮告狀 是一部臭棋 美國副總統拜登日前以偶遇的方式 在白宮會見了香港反對派人士 陳方安生和李柱銘 表達支持香港民主 事情發生在香港的時間 4月5日 陳李事後高調對拜登 關心香港的民主表示感謝 去美國告洋狀,這是香港泛民主派走出的一盤臭棋 香港反對派正在將香港的地區內部事務搞成他們與整個國家的對抗 下去,他們輸硬 接著《紐約時報》在拜登會見陳理的當天發表保障香港自治的社論與白宮一唱一和這個社論同時呼籲英國有責任對香港目前趨勢的出聲。 環球時報代表14億人民環球時報寫了這篇社論之後你知不知道中國的人大部份或者絕大部份是沒有機會看到紐約時報那篇社論的你這篇社論繼續說但無論白宮或紐約時報他們能夠對香港未來產生實際影響微乎其微香港民主派投靠西方說句不好聽的實在屬於寮錯虎了<笑> 這個就叫阿青和阿通禽獸俱樂部說說什麼寮錯虎他們要解釋一下不過我們在香港仍然未曾實行國家安全法在香港實施我們還可以聽聽《紐約時報》那篇社評 美國《紐約時報》在4月4日罕有地發表了一篇社論 談及香港的在這篇社論裏面評論到香港的政改諮詢 指提委會削弱民意 同時香港另一個現象就是新聞自由受到打擊 社論說香港在1997年回歸的時候 當時擔任美國國務卿的奧爾布賴特就曾經說過將會密切注視香港能否維護他的法治和自由市場角色 現在香港回歸已經17年了 有關香港的新聞自由和中國干預香港內部事務的憂慮就是與日俱增在這個時候這種監察是尤其重要的 美國總統奧巴馬去港亦都有兑現到承諾為香港根據基本法所定會邁向有全民選舉成分的真正的民主制度而出聲而簽署聯合聲明的英國就更加有責任對香港的趨勢作出監察但是社評就說英國在這方面就似乎顯得不想多言 社評分別提到對香港現狀的兩個關注第一就是下任行政長官的選舉 社評說到,雖然中央政府已經承諾 2017年的行政長官能夠經直選去選出 但亦表明了要透過保留現有提名委員會制度對參選人作出限制 評論又指,提委會成員多數是親北京人士 這樣會令到只有獲得中央政府允許的人才可以參選是削弱民意之舉 而第二個關注就是新聞自由 社評引述保護記者協會今年2月所發表的報告 指中國政府有時會向香港新聞媒體作出直接的施壓而有時就是香港的傳媒因為害怕得罪北京又或者怕被抽廣告而作出自我審查社評亦舉出日前 《晨報》兩名高層人士被襲擊以及在2月的時候《明報》前總編輯劉俊濤被斬的事件作為例子他指出雖然香港的警方已經拘捕了兩個與2月襲擊有關的疑犯但仍然有多宗針對傳媒的襲擊案件至今仍未偵破 最後社評意有所指地說香港之所以成為一個有文化影響力和自由經濟中心是因為它是一個擁有新聞自由及其他權利的中國城市確保香港能夠維持現今的狀況是中國、商界以至西方國家的利益所在 環球時報的社評就代表14億人 香港徐永璇可以代表多少人呢？ 信報就大概10萬讀者到， 你一想 有沒有啊？ 沒有啊，我不講過你一想徐永璇竟然好厲害，跟這個環球時報同一鼻孔出氣。這個有件事更過癮，有篇文章一定要跟大家分享，因為有些報紙老實說就沒人看的。Okay， 但就是大把錢的。支聯會曉揚多時的六四紀念館宣稱說今個月20日開幕了，但是那個館設在尖沙咀奧斯汀道，業主立案法團已經循法律途徑提出異議，全體業主明天晚上將會召開緊急大會。富豪中心業主立案法團提出的反對理據是大廈公契規定樓宇只是用作寫字樓用途的，紀念館就是公開展覽性質，人來人往，這座樓已經20多年了，只有兩部只是每部可以載7人的電梯，一旦設管住戶正常出入一定受到滋擾和不便。跟著就說這個大廈業主立案法團律師裡面說，公契就不僅規定，即不單止規定只能用作辦公室，列明禁止開殯儀館、佛堂。好啦，咁點解無端端咁律師信咧？所以好嘢啊！我同你寫噶， 我唔會 寫明準寫開殯儀館同佛堂。咁如果一旦開咗六四殯儀館咧，六四紀念館啊，佢真係咁講啊！六四紀念館咧，第啲唔好講啦。每逢清明同埋六四之日咧，支聯會同埋支持者咧，一定咧，好似咧即係送喪咁点蜡烛啦，穿黑衫啦，绑白布啦，抬花圈啦，仲有咩祭奠仪式啦，同殡仪馆差唔多，住户真系大吉利是啦咁。喂，呢啲左仔写啲嘢就真系鬼过人。你六四馆变咗殡仪馆，咁点解六四系变咗要去拜山，要变咗殡仪咧？点不如你讲下点解屠杀啲学生嗰个啦？啱唔啱啊？阿广同 系， 佢仲以为好过瘾啊， 系 好幽默啊， 唔切真系啊！ 喂，大佬啊，呢啲又系。崩口人忌崩口碗，国家领导人睇到会好头痛噶。喂，你而家讲紧咩？香港人去悼念六四有烧蜡烛嘅咩？你有冇去过悼念六四啊？黄国栋 有。 阿林彪华有冇去过啊？ 有。有冇人点蜡烛 啊？ 夜晚黑喺大球场。 烛光晚会嘛。 咁纪念馆系另外一回事。 另一样嘢嚟嘅。 咁 不知所谓咧，明唔明？ 而且我想讲一样。 我想问下佢啦。如果你去呢个人民大会堂隔篱，向呢个毛主席嘅遗体鞠躬， 冇人点蜡烛噶， 有冇人点蜡烛啊？ 冇噶，冇噶， 咪啦，傻佬嚟噶真系， 冇人点蜡烛噶。 而且啲嘢根本未发生，你又点可以去估佢会咁样发生咧？系咪？ 我哋香港系好惨嘅，我哋讲下香港点样惨法啦。你有咗呢个梁振英嘅政府咧，而家都知道，你游客喂人哋而家。搞到香港水泄不通，所有的车呢公共交通工具呢就不胜负荷， 逼到不得了的， 逼到不得了，行不了哥哥，行街又人来人往，究竟是不是真的对我们经济有好处呢？刚刚有个调查就选了香港是全世界公共交通工具最发达最方便的地方，但问题是，喂大佬啊，你而家整咗班咁嘅自由行班人嚟，直情将成个公共交通咧搞垮咗。但系苏锦良咧，竟然够胆话咧，我唔敢改1000多行噶，因为旅客数目变化会影响到香港经济发展。如果系香港嘅经济发展，就靠嗰4.5% 咧。香港都可以執笠噶啦，我話俾你聽。 所以佢個名叫卡片蘇咯。 另外一樣嘢，琴日咧你聽到啲官講嘢，你好興。呢個咁嘅陳茂波，佢仲有咩資格出嚟？即係佢仲有面出嚟同見呢個江東父老嘅。話香港冇高地價政策，如果香港冇高地價政策咧，香港就真係乞食啦！我話俾你聽，香港一直以嚟咧就係靠高地價政策養活呢班公務員，養活呢個政府嘅，不知所謂。跟住到高永文大陆鸡 每隻給10元去驗 明知運法瘟雞進來,連本地雞都發瘟 分流又不敢搞 中央屠宰又不敢搞 禁大陸雞入口又不敢搞 遲早香港禽流感爆發 接著還有 農藥美國已經管制了 我們亦都立了法管制這些農藥的準備 怎料大陸一出聲 立即將它抽出來了 香港人是不是會死的呢? 香港人的健康 香港人百毒不侵 什麼都不怕的 這三種農藥,你不要理它叫什麼名字 知道你都不知道是什麼它的特性是什麼呢? 其中一種是殺真菌劑 常見於蔬果和林本堅果這些農作物 即是大陸來的蔬果和殼類的果實你就不要吃了 另外一種是落葉劑,有助調節黃瓜 黃瓜、葡萄和甜瓜這些作物的生長 即是大陸的黃瓜、葡萄、葡萄籽 甜瓜你都不要吃了 即是又要買雷老貨? 還有一種叫殺真菌劑 可以應用在美國生核土薯仔甜菜 美國環保局就說 這些殺真菌劑用在動物身上,就可以致癌 食衛局現在聽了大陸說,就不敢將含有這三種農藥的食物禁止入口 即是香港就沒事了 喝屎水,透污染了毒霾空氣 吃食有毒的有害物品 香港想怎樣? 接著國家安全法又要在香港實施 我們連唞口氣、喝口水 吃水果、蔬菜 接著說話、行動的自由已經全部沒有了 沒有了,因為沒有了生存的自由 因為真的很少一個地方 大家不要說一國兩制,好嗎? 什麼都不說一個地方是將自己基本的民生問題是能夠放棄的不敢去說不敢去接受看到有四個字叫清洗種族準備清洗香港這些壞人這麼多意見的人全部死了那三種農藥其實有兩種大家會認識的一種就是鋁大家會知道鋁 是金屬,有一種是石,hydroxide,這些都是我們經常說的毒,有毒的東西,第三種應該是那些本,那些比較其次,但是我們吃東西不是越吃越健康嗎?應該為什麼要放寬制度,去咒我們內地呢? 食衛局規管食物除害劑殘餘量的條例就來生效了誰知突然聲都不聲就提出修訂因為收到國家質檢總局的意見後刪除了這三種分別在水果、黃瓜、薯仔常見的除害劑這三樣東西我們就說過了 有線新聞的K報昨天說,食衛局在K報的記者再三追問之下 才透露建議刪除這三種除害劑的持份者是國家質檢總局 當局就說刪除理由是因為聯合國糧農組織和糧農組織成立的食品法典委員會 並未就這三種除害劑制定最高殘餘量和殘餘物的定義 但其實香港除害劑名單裏面,有190種有相同情況 都禁止了 最好笑的是,因為聯合國未有上限 我就不去禁 你一早為何又放進法例裏面呢? 因為美國,我們跟美國的 就是有了 這個世界,我們就很糟糕,坐在這裏 就禍從口出 但病從口入,大哥,你要保障香港人的健康,行不行? 如果這樣,香港是否還是一個安居之所呢? 還是問我們香港是我家,獅子山下,我們本來安居樂業的地方 你有個這樣的政府,你禁就禁,你怕什麼? 香港是國兩制的,我們不是受這個 大陸的質檢局管的你現在說公安法下來管我們連食物安全都被質檢局管了好啊我開心啊我立刻有個沉默必要的沉默我有必要的沉默因為我開心到出不了聲因為高永文沒得撈不行的大哥所以香港地很可憐我們十點回來就會聽電話 就說遊客這麼夠時間播不夠一會兒才聽因為有人寫了一篇文就說現在的交通擠塞不關遊客事關誰的事關普通市民的事那不要來的因為有個教授叫沈建發是香港有間大學的教授 這個中大的不好巴閉的香港的公共交通繁忙時段擠塞訪港旅客不是主因接著就拿了很多數據出來就說這兩件事關係大攬扯不賣接著就說你們人不要賴自由行交通擠塞跟自由行無關的今天另外一間大學的講師就不會大學講師叫阮永嫻的 寫了一篇文說是遊客搞垮了我們公共交通那我覺得很高興有些學者出來講另類的意見最少這些民生的事情沉默這些民生的事情講到政治就大家都沉默了又必要的沉默所以就見不到有人會出聲我們的電話再講到 就有個香港人不過他是少數族裔就是那些男人的小朋友印度裔簡直是印度人在港鐵站撞到中年港女大家撞到碰撞那個年輕人撞到你有什麼所謂那個年輕人已經說道歉但這個港女巴閉破口大罵捉住那個年輕人不放 最終搞到那個年輕人的手指受傷接著扯爛了他的衣服然後兩個事主一起報警局跟區議會一樣打999警察人來到就好像區議會一樣聽區議會的建制派說就不聽民主派說就抬了民主派那個人出去這件事很簡單你是警察不跟你說了抓你你打人了年輕人因為那個港女告訴你他打人 那就拘捕了他接著這個年輕人很厲害優質兒童現在在倫敦 就是我們昨天說的King's College 讀 Chemistry 就不是讀Law 如果讀Law他就在潘迪西那裡讀 他就讀Chemistry 還可以賣的你有沒有二十個票想買了叫黃國彤化學學院黃國彤很化學阿湯有沒有錢 你中了馬標就可以捐錢給英國倫敦大學的King's College 就改名叫做阿通化學學院阿通化學不好了這個年輕人十幾歲十五歲現在已經在讀大學了 IQ比CK 羅志剛但警察不問他拘捕他現在他就告 這個律政司和警方種族歧視有品證明這些事情我們一定要說因為我們被譽為左膠我們這幾個人都是我們這些大中華這件事跟大中華沒有關係就牽涉到香港一些少數族裔這件事好像去了有沒有去警察投訴投訴但如果有投訴都不處理自己因為想停現在就要求政府道歉和賠償阿通你可以報新聞了你真的錯了 那是《環球時報》社論代表十四億人口你就說那是文章發表文章不是叫發表文章社論來的叫社論知道你下次你說發炮就行了發炮那就沒錯了你不如說放屁用這個都行喂有一件事叫對錯尿壺你跟阿通 你跟我清解一下經常搞錯我們為什麼對錯尿壺我就解了我就問為什麼叫對錯尿壺我稍後再研究一下這段時間交給我怎麼答案尿錯尿壺 稍後你給你一些片東西你和阿青發揮一下你最厲害的你錯糊尿不知道屙錯了尿糊是不是這個意思人家屙尿就屙在尿糊上環球時報就屙尿在飯碗上我只知道天堂尿糊知道為什麼吧天堂尿糊 全神貫注就是這樣廖錯糊尿廖錯糊尿剛才提醒一下因為在4月29日原定才會更新怎料蘋果那邊相當不錯提早了已經有新的版本有些聽眾可能會下載了其實就算未下載有些可能會自動更新但不要緊 登入不了沒問題我們會發放一個免費的現在給大家用無論你是自己有繳費用戶也好或者未登記的聽眾想聽著我們這一把先沒問題那錄音名稱就打FREE即是自由免費的意思FREE記住是細草另外password密碼是D100D100D也是細草 各位可以聽到我們的希望我們會盡快搞定到時配合好了大家可以用正常的password登入提醒大家15號就是我們正式要登入網上還有22號就是Android機的使用Android機的使用是21號 用户登入名稱就FEE FREE細草如果密碼呢D100D4多啦當然是D也都是細草行了沒問題我待會或者給快活人再在節目裡面講講好啦再說那個老總的賣票就行了賣票那裡恩典時刻還心於民有個音樂情深分享會幸好我帶備了否則我又選擇沉默了地點在哪裡呢就是灣仔修頓的室內場館 日期是5月3日星期六下午2時那些票就那天開放日聽到Ivan他們說賣了一些大約幾十張Jessica他們說的大約賣了幾十張當然因為他上次的位置都頗多可以坐到2000人都可以2000人那麼多嗎隨時會加下去1000人但現在應該只有幾十可能我現在過了幾天可能100左右還差不用怕 100元張票這麼多東西看買大包以前你走來數碼港你要搭車搭到幾十元現在只是搭車省了幾十元只是在灣仔吃東西有多選擇 交通又方便又會多撞到多些自由行的人將東西在宣傳寫著自由席為什麼大班自由席即是不設劃位先到先到早點去就坐前一點坐漂亮的位置有些人可能說位置全部漂亮開三面台 有些可能我喜歡側身看只看側面只欣賞大班你側面就側面台看後面我不好意思因為三面台看不到後面大家多些去捧場有沒有你快點我未知嘉賓方面有大班當然還有恩典時刻一班的主持還有留意鄭經基 鄭敬基和杜汶維有些歌星都會出席的詳情留意我們Facebook公佈 好了以下節目純屬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本台立場任何這些舉動都會影響到香港的經濟發展我們必須要很謹慎去進行 有一種看法,覺得不應該透過23條去制定 不應該由香港自行制定保護國家安全的法律 如果是用全國性的法律,那個解釋權 這些是屬於中國法律的解釋權,就應該不會在香港那裡 洪亮安,這是對法治精神一個很大的 打擊我很懷疑這個做不做得到而且這個過程本身一定是非常之大爭議的它的爭議不會小過我們香港自己去進行這個23條立法的 其實質的提名權一般理解都是說他應該有酌情，他喜歡，他可以接受，考慮就給這個經過幾萬人推薦來的人可以進入去成為候選人，但他亦都有這個酌情權，他是不喜歡這個候選人，是可以不推他出去成為這個候選人。 風波雷的茶杯橫聲於文，主持鄭兼涵、林毓華、黃國彤。早晨，10時12分，現在大聲台和香港台分途廣播。大聲台直到10時半前仍然是風波雷的茶杯，我們可以跟聽眾講一下電話，電話是138-1138，而這個香港台就是播我們的王牌節目《開心快活人》。 說回這個小孩，我也要說多一點，因為為什麼呢，我們可以人可以叫我們左膠都可以。這件事牽涉到警方和政府處理，我覺得很有問題，我不知道黃國彤律師怎麼看。有個土生土長今年15歲的印度裔的質優少年，4年前即是11歲， 但是拖4年的，在MTR坐扶手电梯跟一个中年女人碰撞，跟着这个女人就说，跟着这个小朋友11岁小朋友就说他打人，控告一项袭击罪，就被警察拘捕了，就扣留了湾仔差馆5.5分钟，因为11岁一个少数族裔的小朋友。 現在他投訴被對方襲擊，警方不受理，媽媽代兒子告警方違反種族歌歧視條例，昨天這件事就在區域法院開審，是警隊涉及這條例第一次被人告上法庭。說回這個印度裔的質優少年，阿星哥 案發的時候11歲， 智商去到190，好像高過羅志剛。周柏可不可以看看羅志剛多少打出來，看看好像1.2、1.2、1.2、1.9。14歲去年入了英國倫敦大學，即是國王學院，即是King's College。 物理系，我只是說錯了，有報紙有不同的說，有些人說是讀physics， 有些人說是讀chemistry， 都是讀science的。讀理科啦。 早前他媽媽代表日本區域法院 控告律政司司長。 誰是律政司司長啊？ 沒人說得出的。 袁國什麼？ 袁國強。 不要說錯字， 袁國勇很受人尊重的。 袁國強就很不受尊重的。 還有警員洪啟錦違反種族歧視條例，要求警務處處長是誰？曾偉雄。和涉案的警員公開道歉，調查警員操守和賠償。關於調查警員操守，其實可以去投訴。代表袁素仁的資深大律師就說，這件事發生在2010年1月6日下午4時。 星哥補習之後坐港鐵回灣仔回家，搭扶手電梯時不小心在一個中年女子身邊擦過，即是碰到了，撞到了。星哥仔已經道歉了，但這個中年女子一個幾十歲的人跟一個11歲的小數族裔，星哥仔就拉拉扯扯， 捉住星哥仔不讓他離開，然後粗口罵他，雙方就先後報警，好像那宗灣仔區議會那樣。大家打999，警察來到灣仔，這個是不是灣仔區議會？中西區區議會，就聽那個建制派說，就抬走民主黨的區議員，同出一轍，就聽那個中年女人說，就不聽這個 星哥仔說，於是拘捕他，說他襲擊，在灣仔差館運了5.5分鐘。袁素方面就說，星哥仔曾經向警方投訴被襲擊， 但是他要找一個翻譯來他的警識英文找了一個巴基斯坦翻譯來找一個巴基斯坦翻譯來這件事我覺得警方根本律政司就不應該將這件事去法庭你一早應該和解 這個浪費納稅人的所謂成功手尾門手尾這個真是厲害了我們要還羅志剛的公道這個年輕11歲智商190歲入了英國倫敦的King's College 164是霍金羅志剛是不是164你是不是查清楚一點去MISA 錯漏百出一來就是如果你檢查現場的CCTV你會看到很多東西如果你真的聽聽別人的印同說話的話你就不會人家是印同你就不會請過巴基斯坦方言的傳譯員回來人家講英文的人家講英文你英文差你都不會找巴基斯坦 印度和巴基斯坦戰況連綿打到媽媽都不認得你找巴基斯坦來這個官會想想你是不是玩他林毓華就被拘捕在加拿大他講英文加拿大警察不理他他講廣東話他就找個四川的四川方言翻譯找個東 那些北方佬很多東西看上來調查警員根本就沒有理睬別人看到別人的樣子隨便撿件吧撿件巴直的這些其實已經可以告他這些是標籤了別人南亞裔南亞裔巴直的就行了 很多事情看上來他直接沒有聽別人說沒有看也沒有去調一調CCTV出來看看任何的事情只是聽了一面支持又扣了別人而且拘捕了別人又要擔保又要報到 我想這個警察部我們都不要說他那些那些證據告他賠100多萬行不行 如果美國可以在美國可以但在香港當然不行香港我們是有懲罰性的賠償但是比較少用但是所有我就這樣納下去你怎樣沒有拿CCTV你如果你真的聽別人說話你不會找個Pakistan interpreter回來這些是你以貌取人也是沒有聽的有很大的助證然後人家是小孩 你有沒有第一時間通知人家媽媽，而且就算真的打人，如果真的打人一般來說你不用扣留，那些就是警司警戒，找個警司出來，兒子又不要玩了，怎麼搞得這麼嚴重，這些是不是等於不知所謂。 而且應該那個中年女子是高大過那個小孩，比較高大，他捉手的時候他說是蓋他埋牆，因為有報紙這樣寫。我覺得警察反映了警察是非常處理這件事上不知所謂，看看法庭怎麼判。如果要入這個 MENSA MENSA 入會， 你的智商要到132以上你才可以申請入會，所以這個小朋友都未到，但是羅志剛就是厲害，我們認識一個這樣的人160、160已經很厲害，所以叫神童有理由。說回這個迫爆車，有些人就說迫爆車關這自由行什麼事，明報今天就 浸会大学的讲师阮永涵就在明报撰文，讲到游客压垮了公共交通，他就先回应中大教授沈建发就在明报撰文《公共交通繁忙时段挤拥，访港旅客非主因》的文章，内文就讲到以数据证明两者关系是甚少，民众推算出 平均每日在香港的旅客人数在2002年是就业人口的4.34%，2013年就增加到就业人口的10%，但是就以每日的在香港平均旅客人数推算公共交通人次就未必是最恰当，因为旅客同一般乘搭公共交通工具的次数可能是不同，直接以人数推算人次是先假设了旅客同 居民的搭乘次数是一样，而且这个假设就必须清楚列明，不能够深一个游客未必只是占一个人的位置。近来搭过火车的人都知道，很多拉着一夹二夹搭港铁的游客，根据政府的最新计划，一平方米可以站4个人，但是带着夹的人一平方米只可以站1个人，所需的面积是4倍。这样计算下去， 假设一个游客对公共交通的压力与一个本地就业人相若，未必就很准确，需要斟酌了。还有一个重点就是繁忙时段和非繁忙时段不能够看齐，例如在非繁忙时间载客率是 40%， 就算多5%的人亦都顶得住，最多加开班次。 但是去到繁忙时间，某些路线载客率已经达到 100%， 港岛线、观塘线和荃湾线等早上繁忙时间已经是一车接一车开入月台，如果在这个前提下再多5%游客就不堪设想。列车如果本来乘客不多，多载一些乘客，这个就不成问题，但是如果列车已经逼到摩肩接踵，这样再挤多一个人也嫌多。 这个边际的概念不能够单单是因为平均多了5%游客， 所以就说，挤拥完全与他们无关，有人就可能会说，自由行只是搭港铁很少搭巴士，因为游客集中的地方很多都是港铁可以去到，不会花很多时间去了解复杂的巴士路线，市民见到港铁逼的就可以转搭小巴或者巴士，于是港铁人满之患之说是错的。首先，就算是这样，亦都不会减少整体公共交通的压力， 人总是要找个方法翻工。第二，现在港铁的挤迫情况的结果是要分流到巴士的人已经分流了去，但是港铁还是迫，即使是道路亦都多了旅游大巴，在繁忙时间使用和停泊大街大巷，因此游客增加了本地公共交通的用量不容置疑。 我人搭過巴士、地鐵去過銅鑼灣、尖沙咀這些地方的人，旺角都知道自由行充斥於市。還有一件事，他們每個人都拿著行李箱的，拖著本來一個人搭車，他們一個人佔三個人的地方。阿班，而且台灣比香港大很多倍，台灣 每日可以限制大陸遊客每日不超過5000 香港現在我們的蘇局長說一簽多行他要想很久而且我有一句話我覺得很不適合聽他是蘇局長說要認真跟中央研究香港的接待能力 這些不是香港事務嗎? 你為什麼又要跟別人談香港已死這些是香港絕對香港事務你沒理由又要跟別人談梁振英不死香港死就是那句了我們現在電話旁邊有位聽眾爭取時間聽完這個電話阿豪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 上次看不到的那位呢是啊怎麼我有些事要讚一下你們的APP我們APP還未得喂聽不到香港台的因為他就說登入失敗的其實你用我們的免費戶口是B100 真是諷刺救命身最主要是讚譬如你們的設計都顧及到失明人士在iPhone上的使用都挺無障礙的我覺得這個就要讚一讚好啦多謝你但反而在你們的B100.net那裡我覺得都要 稍微有少少意見因為現在我聽了很久其實我們自己有的用戶都不夠其實我看了一件事我又是蘋果的讀者我就看了很久其實可不可以大家幫忙這樣說不是這樣不知道問題就是 講真話 We speak the truth 談公義 We promote justice Holy We show mercy to all 大聲台 D100 還聲於民